士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集我们说到，舒姐来到了我的事务所，跟屯 Sir 说点名要我为他服务。屯 Sir 倒是也没有怀疑，不过舒姐来的过程当中，屯 Sir 是全程陪同，没办法，这出戏还得往下演。在我的办公室里，屯 Sir 盯着舒姐，舒姐看着我，我看着桌上的记录簿，偶尔停下来记下关键的地方。霍奇瑞，男，35岁，大学历史与古生物学讲师，身高175厘米，体重80公斤，微偏胖，戴一副黑边眼镜。舒姐给我一张照片，是她丈夫以前给学生上课时的留影，黑色西装，红色领带，黑边眼镜，双手撑在讲桌上。他身后墙上的大屏幕上写着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骨头的骨字，骨这个字前面是什么字没有排上。16日晚与同事喝酒，凌晨1:30回家，因回家太晚被舒女士责骂，或睡客厅沙发。17日早上6:30，霍失踪，后一直没有回家，朋友亲戚都不知其去向。最后屯 Sir 点头同意接受这个任务，并同意完成任务的期限为一个月。第二天开始，我可就成了小家伙统统的临时保姆了。每天早晨7:30，我准时地赶到舒姐家。舒姐带上一个小帆布包，里边塞了一部手机、两瓶矿泉水、一个面包、一张地图、一把雨伞，把钥匙交给我，就像完成了交接班仪式。然后一整天，我便成了这一家的临时主人。我的任务也很简单，负责小家伙的进食、上厕所，并记录他说的话。中午可以用舒姐的厨房自做午饭。第一天早上出发之前，舒姐还承诺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她负责一顿晚饭，但是这个承诺从未兑现过。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毫无厨艺基础的我不仅学会了一些基本功，还学会了炒几个不错的小菜。这一切首先得益于与杨飞的和解。做保姆的第一天上午9:30，我正坐在彤彤床边的椅子上看昆德拉的搭车游戏，门铃响起来了。打开门，是对门的杨飞。我微笑着打招呼：啊，你好，找舒姐是吧？他先是一惊，然后完全无视我，进到客厅大喊：舒姐，舒姐。 他出去了，下午6点左右才回来呢。怎么回事？杨飞就像看着入室行窃的小偷一样盯着我。我把舒姐出去找她丈夫，让我替她照顾彤彤的前后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杨飞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了彤彤房间，看见彤彤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返回客厅问：舒姐为什么不叫我帮她看彤彤？她明明知道我这段时间天天在家的。我刚才说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必须有我的参与才能完成。杨飞还是半信半疑，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直接开门出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我有那么惹人不快吗？这其中必定有蹊跷，我打算等晚上舒姐回来之后向她问问。临近中午，肚子已经开始不停地叫唤，厨房里的炊具一样不少，锅碗瓢盆全都锃光瓦亮的，整整齐齐地各执其所，一进去还会映出很多的人影。在这里做饭应该像在四面都是玻璃墙的练功房里跳舞一样惬意，可惜我长这么大几乎就没进过厨房。打开冰箱门，里边就像刚被抢劫过似的，孤零零地躺着两三个核桃大小的面包和一条早已一命呜呼的鲫鱼。鲫鱼似乎已经知道我奈何不了它，瞪着大眼睛挑衅地瞅着我。罐装啤酒和瓶装矿泉水倒是有不少，其实硬着头皮啊，我还是可以做出来的，饿是饿不死，但味道肯定是不敢想象。现在关键是还有小家伙呢。无奈我拨通了舒姐的手机，耳边立即传来呼呼的海风声，还有女孩嬉笑的尖叫。喂，舒姐，在哪儿呢？ 啊，松金海滩，什么事儿？ 你早上说中午彤彤要吃米粥的是吧？ 啊。 米粥在哪儿呢？ 啊，大米在厨房门后的米罐里头，电饭煲就在橱柜里边，打开就能看到。现在我正忙着，有什么事再联系啊。 他很快挂断了。我叹了口气，看来只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了。我之前没煮过米粥，不知道米和水的搭配比例，正准备再次拨过去的时候，一个主意突然浮上心头。我从手机里调出杨飞家里的座机号码，这是我刚开始调查他的时候从鲍老太那儿得到的。我拿起舒姐家的电话，输入了杨飞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其实问他怎么做饭还是其次，主要是最近这两次与他见面，他的表情都跟见到仇人一样。我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与他接触，请他帮忙是个不错的借口。电话铃响了十几声之后还没有人接，我以为他不在家呢，正准备挂上的时候那边接了。喂，你好，我是秦一刀。 听出来了，什么事儿？ 有件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说。 舒姐早上出门前叮嘱我说彤彤中午想吃米粥，可是很惭愧，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想请教一下。 就彤彤一个人的？ 不是，我和彤彤两个人的。 三两大米，5倍的清水，电饭煲里熬30分钟。 说完那边啪的一声就挂断了，嘟嘟的忙音好像还带着他的愚怒。真是奇怪啊，我和杨飞一共才见过3次面，都不曾正经说过话，更没有做过让他恼怒的行为，舒姐也不可能在他面前诋毁我，他却为何如此这般待我呀？我又琢磨了半天，是不是我对自己的跟踪技能太自信了？上次在东方明珠跟踪他的时候，他竟然从厕所后门走了， 看来不是无意为之，他是在有意躲避我的跟踪。这个案子已经结了，被他知道我曾经调查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的职业就是私家侦探嘛，这是我的工作，何况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他。把大米放进了电饭煲，加水，按下电源开关之后，我再次拨了过去。 喂，还有什么事儿？ 对方还是那样冷冰冰的语气。可以麻烦你过来一下吗？有事儿想跟你谈谈，我看着彤彤不方便过去。 我没兴趣跟你谈。 你先别挂电话。 你还想说什么？ 那个姓林的古董商最近去过你店里吗？ 没有。 他这么回答证明我刚才推测的无误，他早就认出了我。于是我老老实实的把之前为什么跟踪他、如何跟踪他都告诉了他。当然我把后面接受 C 部任务的事情省略掉了，只说自己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那个姓林的也确实无赖之徒，就耍了个小手段让他对杨飞彻底放弃，这样就可以结案了。我说对不起，希望他原谅。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回答我， 知道了， 然后就啪的挂断了。不过听语气明显缓和了不少，这啪的一声似乎也已经没有了刚才那股逼人的气势。米粥煮好之后给小家伙喂了一小碗，剩下的我都吃光了。刚收拾完，瞌睡小姐又如约带着迷幻药袭来，躺在小家伙床边的简易小床上，鞋都没来得及脱，我就昏昏然进了梦乡。飞出小家伙房间的窗户的时候，我很想去杨飞的家里看看，看他在做什么，可是没有找到他的家，下面已经是一片大海。红头海这都在，痛苦无法避开。醒来之后，我忍着疼痛飞到概念女孩的身边。女孩告诉我，她已经读出了精神里的部分内容，我洗耳恭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鬼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精神里的男子叫金山，女子叫银河，两人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读同一所小学，念同一所中学，上同一所大学，真正的青梅竹马。双方家里都同意等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让他们结婚。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补充兵员，日本国内全民结兵，大学停课，男学生训练一个月就被送到了战场，金山也不例外，女学生则被赶进了工厂，夜以继日地生产枪炮子弹等军用物资。刚开始银河每隔2周还会收到来自中国战场上的金山的来信。金山在信中说，他第一次杀人后心里是多么恐惧与不安。他不懂，日本与中国的人民本来都生活得很好，而且日本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军部为什么还要派兵去攻占中国？而且事实证明，这并没有给日本的人民带去幸福，相反还弄得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一个月后，金山在信中说，他已经变成了禽兽，杀人的禽兽。杀人不再使他感到恐惧，相反，他从中体会到了一种源自动物本能的最原始的快感。现在，他一上战场就兴奋。战争使人退化，退化成禽兽。可每次战斗结束后，他又成为普通的人，懊悔和恐惧使他几欲崩溃。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日本，他 他说，他希求的只是能与自己相爱的人有一小块遮风避雨的地方，开开心心恩恩爱爱地过完这一辈子。他说他身边的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在一封信里，金山还告诉银河，有一天一辆大篷车运来十几个年轻的女子，有中国的，朝鲜的，也有日本的。刚开始他们以为是芬兰的女卫生员，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专门被送来供他们发泄的，身边很多的人都在他们身上发泄了本能的欲望，可是金山没有。银河也把他在工厂的情况告诉了金山，但他没有告诉金山自己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手指已经被机器切掉了一根。他只告诉金山自己现在很好，他的家人和金山的家人也都很好。他只告诉金山他很想金山，叫金山一定要活着回去，因为他还等着金山回去娶他呢。他还叮嘱金山，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杀人。他会每天为金山祈祷，让天照大神保佑金山。就这样，信来信往，3年之后，战争越来越残酷，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形成，共同对日宣战，日军在中国也愈加陷入被动，被拖得筋疲力尽，本土也开始频繁遭受空袭。金山与银河的书信从此中断。在一次空袭中，金山与银河的家被夷为了平地，他们两家的亲人都尸骨无存。银河因在工厂加班才得以幸免，那之后金山就成为银河生命里最后的牵挂和依靠。一天传来消息说，日本有个连队在一次突围之中几乎全军玉碎，只有10余人逃生，且都身受重伤，被送往了野战医院抢救。听到那个连队的番号时，银河差点昏过去，那正是金山所在的部队。银河恨不能马上去到那个野战医院，看看自己日夜思念的金山是否在那。他偷偷地逃出了工厂，跑到港口，这时刚好有一艘运送物资的货轮开往中国。银河请求船长带他同去，只有几根光亮头发的秃头船长同意了。银河对他感恩戴德，可银河没想到他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船。在途中，秃头船长对他做出了不轨之事。银河伤心欲绝，几次想跳海自杀，但想到还没有确定金山是否还活在世上，他不甘心，于是他忍辱负重坚持下来。他牢牢记着秃头船长的名字，还有这艘船的名字，春日丸。我在下午醒来的时候，小家伙还在呼呼大睡呢。闲着无事，我就给谷姐发去了短信。谷姐，进展如何呀？ 步履维艰呐，听说你昨天被人点将了。屯Sir今天还教育我们呢，要向你学习，俨然成为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 有时间再向你解释。 当然要解释，不然我可认定你是自导自演的了。不说了，正忙着，闲了再聊。哎，你没在找人呢？ 临时当会儿保姆，你忙吧，闲下来联系我。 可以。 中午只喝了2碗稀粥，我这肚子很快就叫上起来。但一想到舒姐回来之后，就会有香喷喷的清蒸鲫鱼，现在饿一下，待会儿可能会更有食欲，我就硬忍了下来。晚上6点10分，舒姐提着一网兜菜推门进来，踉踉跄跄地走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似乎比刚从敌人包围圈里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还要累。看她这样， 我知道寻夫没有结果。我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来咕咚一口就喝完了。 哎呦，真把我累坏了。 马不停蹄吧，淑姐。 差不多吧。 其实以我的经验，不管是找人还是找东西，那就应该像散步一样慢慢来，走快了呀可能会错过呢。 哎，对，你说的没错，这样下去啊，我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哎呀，也怪我以前太养尊处优了，缺乏锻炼。 舒姐像好不容易从水里挣扎上岸的丝毛狗一样摇了摇头，蔫头耷了脑的问道， 哎，彤彤没事吧？ 啊，没事，正常。见舒姐这样，我知道清蒸鲫鱼肯定是没指望了。你在外边吃饭了没有啊？ 还没有呢，不好意思，菜都买了，只是我现在实在不想动了，站起来都困难。 啊，没事，舒姐，我去外边买两个盒饭回来。我正要起身出去呢，舒姐直起腰看着我。 哎，你不会做饭啊？ 那个眼神啊，就像看着一条不会游泳的鱼一样。老实说，是的。 哎呦，你们这代人呢，真是，哎。 他一边无奈地感叹着，一边拿起电话，按下了一串号码。 喂，哎，是我，啊，回来了，哎，吃晚饭了没啊？哎，那正好来我这边坐吧，什么都有，就缺一个做饭的，啊。他呀， 舒姐说着看了我一眼， 这是一个不会烧饭的主，马上过来啊。哎啊，好，哎，拜拜。行了，我请了外援。 舒姐放回电话。 杨飞，你们上次啊在医院见过，我们对门邻居，他比你小，可做的一手好菜。哦，我差点忘了，他上午来过吧，聊得怎么样？ 看来杨飞上午过来之后给舒姐打过电话核实，不过舒姐这么问也说明杨飞一直没有把我曾经跟踪调查过他的事情告诉他。 啊，还好，不过她是女孩子，这烧饭是……哎，得，还大男子主义了，先去带我开下门吧。啊， 我刚走到门口，门铃就响了。打开门，只见杨飞腰系了一件米黄色的围裙，右手提了一把明晃晃的不锈钢菜刀，头发扎在脑后，露出两个不大不小的耳朵，两个耳垂上各有一个小扣子样的黄色耳钉。这次见到我，他主动对我微笑，笑得很可爱，简直像一个做菜刀广告的模特。这顿饭大概应该是我和杨飞和解之后的第一顿饭，饭桌上杨飞又会跟我说些什么呢？舒姐是不是又想撮合我们俩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祝